33/0.33C/33D 係咪？唔 係，33分數嚟嘅，33/0比例， 即係0/33比例啊？咁啊，等間話俾你聽啊。OK， 好。咁點解無啦啦？我哋講咗點樣揾佢先啦，係咪？咁點解會揾佢做我哋嘉賓呢？咁主要個原因就係、是、 秉承前頭嗰幾集大號日本妹同埋呢個澳洲 Fitting Holiday 之後，我哋有來自台灣嘅朋友， 台灣嘅代表係啦。台湾留学生，但系佢又系香港人。 我哋揾唔到真台妹， 我是半个台湾人， 半 个台妹， 半个台妹。OK， 所以就诶、哎、好啊，即系朋友介绍，即系又系阿小林啦吓。一话喂你好，即系我哋都有要求噶，我唔系话你一介绍女俾我识我就喂好咁样噶。OK， 咁所以 几多弹嘅， 我俾荣幸。 咁于是我哋咁当然都系例行公事啦。B B 先就系出嚟讲下喂。究竟有啲咩內容可以傾下，即係或者做我哋呢集個嘉賓嘅時候，傾啲乜啊咁樣？咁點解會係呢個 topic 咧？就係、是、我哋一坐低食飯嘅時候，突然之間就講呢個話題。 佢有好多選擇嘅，佢又讀過台灣讀獸醫啦，讀嗰啲咁樣化驗嗰啲嘢，我哋都全部唔要。 或者佢係一個羽毛球運動員咁啊，啱我啊，我都可以做羽毛球運動員，但係都唔要，因為我哋諗過啦，如果揾呢個會打羽毛球嘅佳麗同揾一個。台灣留學生是香港人，但是又是混血的本身係啦。咁我覺得呢個可能性是 低啲 嘅，咁所以就做呢樣嘢啦咁樣。咁但係一傾落嘅時候，點解會係33/0個比例咧？咁因為一吹開水嘅時候咧，佢就話：哇！我即係我哋講開，咁梗係咁問下噶啦。你要作為一個咁受歡迎嘅節目啊嘅一個女嘉賓嘅時候，咁梗係問下：咦？你平時受唔受仔歡迎啊？係咪先？咁一問嘅時候，哇！佢話佢有33個。對象出現過，咁於是監製就話啦， 包括曬男朋友啦 、追求者啦， 搞曖昧噶啦，同埋唔知咩啦， 係爭啲一齊 啦，仲有 SP 啦。咁跟住阿監製就話：33個，你記得曬噶啦？佢話：係啊，我1-33數俾你。我話：咁啊唔好。如果我個節目係做一數到33咧，就數到你。 我有30幾集啦。 唔係你要改網名噶啦，你改網名改叫人盡可夫啊，明唔明？嚇乸死人啊！我以前打機嗰日個網名叫人盡可夫，係美夫個夫啊。OK， 係啦。 冷靜啲。 OK， 咁所以咧，講開33嘅時候咧，但我即刻話咩啊？啊咩啊？你以為係嗰本書其實係24個比例嚟嘅，咁我即刻我記錯咗係33個比例，咁於是笑咗好耐咧，三條友得得能咁樣笑咗好耐之後咧，我哋就得出個結論就係、是、好啦，今集目主題就係呢、這個，咁但係點解係33/0咧？節目最尾話俾你知，節目最尾話俾你知 ，OK？ 好，咁我哋首先講呢個 topic 嘅時候，咁講咗你其他經歷先啦，嗱，33個對象，你竟然數得出啦，第一，第二就是因為你作為香港的代表去接觸了台灣的代表在香港這裡也有跟香港的代表交流過也有跟馬拉的代表交流過所以 很國際化 是國際化究竟當中幾個地方的界例幾個地方的選手呢有什麼分別呢就是我們今集內容想探討的出來的結果樣所以呢我們先講一下你既然有33個華海究竟有什麼奇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樣呢 本土的選手的話試過有一個前男友來的那就 男朋友來的 咁一齊咗，咁跟住之後嗰日我翻工，佢又係翻工，咁放工佢話約咗朋友飲嘢，咁好啦，我其實好攰嘅嗰日，即係可能翻緊朝頭早夜晚，你飲酒一定去到11點幾嘅啦嘛。 咁早啊？早先開始， 可能十點零開始，起碼啦，即係最少，咁已經好攰，已經想瞓嘅啦。咁當然可能我自己。嗰、那個脾氣又唔係咁好啦，已經攰啦，已經燥啦，同埋啲 friend 又唔食啦，佢塊面黑曬噶啦，其實、 哦、即係塊面寫住， 塊面寫住可能我要翻屋企，你走未嗰啲咧，跟住之後 好怨毒咁樣，有陣陰霾喺度。 係啦，咁可能佢就覺得我喺佢啲朋友面前冇俾面佢，係啦，咁跟住走嘅時候，可能佢搭車就準備截車嘅時候，佢睇我開始發老皮，跟住之後就將我擁咗落個地下度，然後就中我個頭咯，係真係。真的好像摔跤咁，睇下有人摔嗰啲叫咩摔跤咁樣，砸落去，然後係咁中佢個頭仔 目。 目標就係要將佢中暈， 會死嘅喎。 係啊，咁又冇。而佢嘅身材係比起我更加瘦削嘅， 咁恐怖。 即係佢係可能 我諗45公斤 到。佢唔識用力啫， 佢佢好瘦，佢真係超級瘦，即係。 如果唔係你死咗㗎啦， 應該。係啊，佢好撩啦，超級撩。咁佢係將我擁落地喺度中，跟住之後我嗰晚就用拳頭。真係用拳頭，因為佢本身做廚師嗰啲。 咁你都唔報警拉？ 嗰一下其實我上我係衝咗上的士，跟住之後衝咗翻屋企。 點解你可以咁容易掙脱到可以上的士？ 唔係咩中文？ 唔係佢有啲 friend 拉開咗佢，佢叫我先走先咁樣，即係話你嗰一下。 你哋未唔係一齊住嘅？ 嗯， 一齊住就悲豬咯，真係。 唔係 翻咗屋企先，跟住之後再打過。 係啦， 打埋 round two 咯。 係啦，咁跟住之後後屘我媽咪即係我翻到屋企我就喊曬，我媽啱啱起身佢就奇怪，咦你 有咩傷勢啊？ 塊面呢度係瘀咗、青咗。 咁正，唔係呢度。 係呢一。 有腰啊嘛佢。 我唔知啊。 佢有腰，你咪左邊面受傷。 我唔清楚，總之呢度損咗啦，同埋即 係跌 左啲腳都跌損咗。 擦損咁落地擦損。 係啦，佢其實上到的士嗰，即係嗰個的士司機睇住佢打我嘅，佢就話：不如我車你去醫院啦，好唔好啊？ 車去差館 啦。係啊，車去醫院差館，即係唔係驗傷？驗傷先嘅，通常都係。跟住之後。跟住我嗰下就誒唔好啦，你車我翻屋企啦。跟住之後嗰個司機就不停勸我話： 呢啲唔得嘅， 係啊係啊，呢啲佢話 呢啲男人， 即係佢話呢啲男人喐得你第一次就一定有第二次噶啦。咁就 第二次 啊？誒冇啊，即係即刻分咗啦，係啊，因為我媽咪，因為我媽咪知道發生咗呢件事之後，佢差啲攞把刀捉佢斬佢。 係啊，好多少女，好多少女俾人打到豬頭咁都。 佢會改嘅， 係啊係啊係，即係我媽咪就 佢真係會改。 我媽咪嗰句就係講話，我爭咗你落嚟咁多年啦，我都唔捨得打你啊！佢憑乜嘢打你？當然有打過啦。 係咯，根本又唔打你。 即係喺佢口中，佢會覺得最有資格打我嘅只有我嘅父母。 梗係啦，我生你出嚟，我教好你， 要教好我嘅。咁係啦，咁嗰陣時係感動嘅，但係之後 係痛嘅。 好痛！ 嗰陣時就受傷嘅痛， 受傷好，即係都仲細個。 老師有想發言， 係， 因為咧，佢頭先形容呢件事講翻出嚟嘅時候咧，佢都仲係講緊，可能佢咧就即係覺得我就會驚我即係我洗面啦，所以咧佢仲不停咁仲揾緊理由俾佢，所以你明白。正常是我都嚼你啦，你因為你你都唔會， 我哋咁樣安排呢個時 間。好啦 ，OK， 算啦。 冇 。好啦，香港區嘅佳麗話，果然係奇葩中嘅奇葩之一啦，咁啊，咁我近年都聽好多啲案例嘅，咁啊，但係你都算犀利嘅，真係算好嘅， 真 係 即係走得快， 係啦，同年中， 呢只叫做 終於唔係走得快，即係呢個緊要，好緊要，即係我奉勸各位嘅即係電視機前 嘅 看官，真係嘅，你記住。佢中得你就會有就會咩啊？ 又有第二劑啊！ 唔好話第二劑就會有第二百劑啊！你信我啦！你想結咗婚，生咗三件出嚟之後，然之後湊埋啲僆傾去揾社工去嗰啲咩中途宿舍嗰度俾俾，咁你就 P K 到時，你明唔明？係啦， 一中即走， 梗係啦！唔係因為你老豆老母先打得你啊，而係其實係冇人可以打得你嘅呢個正常。 係啊， 正常喺呢個地球上高，應該冇人一生出嚟就有權利係可以嚼 Q 你。 咁正經嘅咯，我哋個節目。 係啊， 好正面啊！突然間。 梗係啦，不嬲正能人嚟噶嘛，係啦。好啦，咁講咗香港嘅選手啦，咁我哋講下台灣區嘅選手啦。 台灣區嘅選手。 啲咩奇葩講嚟聽下先？ 哇！呢個直頭係我人生中影響最大嘅一個，因為。其實我去了台灣就三年到啦。佢啱啱去台灣嗰時候真係肥妹仔，即係七十。 報個數出嚟。 73公斤。 你介唔介意咧？我哋事後，你今日我哋事後將你嗰張相 絕對可以 擺上 Facebook 個我哋個 page。 可以可以。 佢咁樣樣，佢咁身形。 我 差唔多 我同你講啊，我同你講啊，我真係嘅，呢度開埋期票。佢咧，我揾佢錄多集。唔係呢度，唔係我哋依樣嘢，我哋錄多集講咩咧？我哋講教你哋點樣減肥。 嗯， 嗱，你記住我咧，我冇咗15K 啦，佢咧前後冇咗幾多？22啊，冇咗23K 啦。73減到而家51咯。 咁我咧冇咗22K。嗱，點樣可以做呢個效果？我哋揾阿鐵男過嚟做。我哋講教佢哋點樣喺一個健康唔使食減肥嘅情況之下做到呢樣嘢。 嗯， 係啦，運動當然要做。 我哋得，你都得嘅。 你都得。今日係冇正面。 超級正面， 你好似改咗我哋嘅調教路線啦。 啊，即係我哋不嬲係負能量嚟噶。 咁我哋可以翻翻去就係 講翻台灣嘅呢個選手先啦。 咁佢係即係追咗我差唔多一個月兩個月到啦。咁點樣識嘅咧？我 追你係當其時你係73公斤嘅。 我73公斤，真係最肥。 真愛啦！ 真愛啦！ 真愛啦！ 係 咪先？都追咗我兩個月，咁係啊，竟然會追我。 佢係咪近視啊？或者係？ 但佢都真係好仆街，我同你講。 品味呢啲嘢， 唔係嗱， 好個人。 如果佢真係咁個人品味，佢就唔會之後就咁要求啦，係咪先？ 喂，佢 唔好意思咗，你哋繼續。 咁兩個月咁又出去食飯啊，去唔同嘅地方玩啊，睇戲啊，又帶我去台灣唔同嘅地方，咁。嗰下會覺得哇！呢、這個男仔 好浪漫， 好浪漫，真係好浪漫，安排得好。即係我出去，我就係話我想去邊，佢就已經安排好全日有邊啲地方去。 台灣嗰啲有冇坐啲叫咩 機車？有成日都 話力兩百幾磅， 冇兩百幾啊嘛，七十三幾啊？ 我七十三冇咁坐， 八五六啦。 咁 七十三， 八五六啊，唔好計啊。 我一百六十， 一百六十咯， 啫嘛， 係咯，啫嘛，係啦，咁。之後真係一齊咗啦，一齊咗，成功俾佢追到啊！哇，咁浪漫嘅男仔喺台灣啊， 一齊幾耐？ 最後一齊咗一年嘅，一齊一年。 你繼續。 係啦，咁一齊咗， 真愛冇乜， 係咁打斷咗你。 冇乜特別啊，冇乜特別啦，係咪先？但係點知一齊咗第二日就同我講， 第二 寶貝係啊係啊， 正撲街嚟嘅啲真 係。即係普通話寶貝啊， 寶貝。 如果我一年前飞你个怎样？即系你我如果要宝贝，如果要你减肥， 观众识听噶。 首先一开始宝贝好 sweet， 后边叫我减肥，即刻成个由天空跌落地面。 地面， 但系佢喺 都好冇落地狱。 佢追你嗰两个月系冇讲过肥呢个。 冇，即系佢好乐意去带我去食好嘢啊嗰啲噶。 但系佢有份做肥你噶啫。 我懷疑啲七十三公斤系嚟自佢，冇啦。 健身教练嚟。 佢有三公斤啦。 跟住之后咁。嗰下我同佢講，我話我會唔開心咯，因為你一識我已經係呢個公呢、這個重 呢、這 個磅數啦，咁點解你要我減啫？即係你唔係中意我咩咁樣？咁之後即係佢係氹我嘅形式嘅，咁到後屘一齊咗一個月嘅時候， 氹啊， 即係。你減肥啦！我真係覺得你減肥會好睇啲㗎， 減咗肥 會 好靚㗎。 係你減咗肥會好啲㗎，同埋身體會健康啲。咁我嗰日會覺得人生嘛，開心咪得咯，做咩要減啫？係咪先？咁我人最緊要我身體健康啫，係咪？咁好啦，到一齊住一個月咧，應該正常係最 sweet 最 啲蜜。仲有多巴胺嘅時候， 仲有多巴胺嘅時候，咁。嗰一刻佢突然間同我講分手喎，嗰日夜晚即系 send message， 所以我要翻宿舍嘅，咁宿舍就有門禁嘅，咁佢突然間 send message 同我講，不如我哋分，寶貝，不如我哋分手啦。跟住我就成個人嚇窒咗啊！突然間 有同女劈 咯，係乒乓咁，跟住之後我就覺得哇！嗰日朝頭早我哋仲好地地去玩啊、睇戲啊，咁突然間夜晚又會話要分手咧咁樣，跟住之後。开头佢就话其实佢想结婚，因为我系学生，佢等唔到咁耐。嗱，呢个绝对系借口嚟，我想讲，绝对系借口嚟噶。 系 后屘倾咗成晚，再后屘佢就话，其实最终目标咧就系想用呢一样嘢逼我减肥。佢就话好啊，咁我继续同你一齐。但如果我要求你减肥，咁你 O 唔 O K 啊？咁样，跟住我就好逼于无奈，咁我好咁去减咯。 而家心入边就心谂你又扑街 啊！咁之后即其實之前啱啱一齊嗰一個月裏面，佢不停要求我減肥，其實我有發過脾氣嘅，即係點解你要咁樣逼我啊？咁樣嗰啲，我唔中意你提呢樣嘢。咁跟住佢就話即係佢話減咗好睇啲啦。咁我就有串咗一句嘅，即係有及佢一句就係話你 國語， 你咁又唔好國語，你覺得你憑乜嘢？如果我瘦咗，真係好似你所講，好睇咗啦，靚咗啦。你憑咩要我繼續同你一齊啊？你又唔係年薪幾百萬， 我已經受歡迎 又唔 係 特別靚仔，係咪先？咁佢嗰下又係發翻我脾氣啦，係啊，咁我就變翻做小貓啦，即係唔係我講下即係嗰啲嘢咁。 但結果 呢？但其實呢一句喺個心裏邊，其實一路都 keep 住。呢啲刺係拮住咗喺度㗎。 係啦，呢啲刺係拮住咗。 所以真係唔好亂咁對啲女人。 你冇學到你香港男朋友嗰個過肩摔咩？ 冇。咁跟住係。即係慢慢，我都開始用唔同嘅方法減肥啦，即係節食啊，做運動啊，一日可能跑一個兩個鐘頭跑步啊咁樣。咁 你跑兩個鐘，跑一個鐘頭，你跑幾多 K 啊？ 呢個唔係我哋討論嘅問題， 唔好意思。 我係慢跑嘅，即係唔係計距離。 你 keep 住喐， 因為學校係啊 keep 住喐又出汗嘅。咁真係成功，慢慢嗰陣時係減到去六十公斤左右啦，即係真係瘦咗十 K 住，用咗一年。其實係好急嘅呢樣嘢，我嗰陣時用嘅方法係太癲啦，根本上成個人個身體都係差咗嘅。 係啦，抵抗力又差咗，精神又差咗。 係啦，因為太急啦。 諗住下集嘅內容咪咧。唔係， 即係有 唔好講咗你下集嘅內容嘅。 唔係，即係唔健康嘅減肥方法啦。咁真係成功瘦咗嘅，瘦咗佢亦都越對我越嚟越好。系啦，真系好好噶，即系我要我发脾气啊，或者我要啲乜嘢啊，或者 开始反客为主啦， 反客为主啦，即系我想要乜或者我想做啲咩，佢都会迁就我啊，跟住连佢啲屋企，连佢啲屋企人都话我瘦咗，真系靓咗咁样。 你老粉啊，你啲眼光咁差噶，你一开波应该发现到啦，系咪先？因为点会追我啫，系咪先？你而家先要证实引证喎，系咪先？ 但系其实呢一年里边。同佢一齊係好攰，因為成日嗌交。 你做運動嘛？ 哇！大佬每日跑兩個鐘真係好攰啦。 做運動㗎，其實係因為做運動，你會同埋因為唔健康嘅減肥方法會令到個人有個情緒嘅問題，冇咁精神，即係會有情緒病喺度嘅，係啦。咁 唔好講話去到病先啦。你諗下真係你肚空嗰個情況真係。 發冷震會打人噶嘛？ 嚇！呢啲我哋下集內容嚟嘅，唔好再講啦。好， 跟住咁，其實嗰 陣 不停嗌交，跟住最後尾結果就係飛咗佢啦，直接佢一周年嗰一日啊，好似係一周年嗰日第二日，我同佢講拜拜，不如我哋分開啦，跟住拜拜咁。即係其實，因為同佢一齊太一年真係太攰，同埋精神狀態真係越嚟越差，即係我會覺得呢一下我頂唔到落去。 跟住肥翻 係嘛？有翻轉頭肥翻兩三公斤，之後就繼續 兩三公斤啫。 繼續用翻一個健康嘅方法去瘦啦，即係真係做運動啊。其實我而家兩年都係瘦咗八公斤到啫嘛。咁兩年瘦八公斤，其實我覺得係 O K 嘅，好過你一年瘦十幾公斤啦。係啊，即係慢慢咁。 咁呢個基數大細嘅問題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而家就係咁咯，即係。分開咗，反而個人開心咗好多。 還好啦，再 健健康康。 我會再努力啲，我會再努力噶。 其實唔係一定要瘦，但係健康即係 firm 啲咯。 真係健康咯。 因為女孩子好多時候都係泡啊嘛，即係你做多啲運動咪會 firm 啲咯。係 啊係啊係啊，游水 啦嗰啲啦。係 繼續。 好，繼續咁啊！既然嗱兩邊嗰個地方嘅選手咧。都各有千秋啊，都是啲絕世 PK。 香港又有，台灣又有、 啊。香港喐手喐腳又有啦，台灣喐口嗰啲賤人又有啦，係咪真係？好啦，咁既然係咁嘅時間，咁我哋再繼續去 compare 下啦，係咪先？ 有我有馬來西亞嘅。 係係講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哇！你都幾國際化嘅。 唔係，因為我讀 東南亞嘅啫。 因為我讀嗰間學校主要係僑生唔同地方嘅人嘅，咁有馬來西亞嘅，咁我注意到係。可唔可以话佢 PK 咧？又好似唔系嘅，唔系嗰一个嘅，唔可以一竹篙打沉一船人嘅。 等我哋自己 等佢哋自己判断。 系啦系啦，只不过系嗰阵时我冇男朋友，佢亦都冇女朋友，但系佢有个比较仲追紧嘅女仔啦。佢话 佢有 个追紧女仔，咁佢就唔开心，咁就叫我陪佢食饭啊，行下即系公园啊嗰啲。好，跟住之后一路行。下突然间佢唔开心喎，咁啊揽住我啦，咁朋友揽冇乜所谓啦，揽系咪？咁突然间嗰一下，佢就锡咗落嚟， 咁突 嘅吓？系啊，即系佢揽下， 本身 顺势啦，我 本身可能系一个好浪漫嘅爱情故事嚟，你而家好似好厌恶咁样， 好厌恶，其实好厌恶，即系嗰下系我以为佢真系中意我嘅嗰下。 哦，因為佢中意你，所以先咁嘅行為。 係啦，所以先咁嘅行為，即係可能我太單純啦。咁 啊，你又想自己話自己太善良？ 唔係，唔係啊，我唔想㗎，我唔想㗎。只不過即係嗰下錫咗，咁個心就深。 繼續錫落去啊！ 錫咗一陣啦，咁跟住之後翻學校，翻宿舍啦，咁。 哇！ 跟住之後 一齊翻宿舍。 一齊翻宿舍，咁佢有佢嘅宿舍，我有我宿舍噶。 好乱啊！好乱啊！ 咁跟住之后，后屘几日佢都冇联络我。之后咁我就奇怪，你锡咗我，其实 有 B B 噶嘛？ 即系至少你都同我讲翻，你我哋系男女朋友啊，定系 确认翻个关系？ 确认翻个关系啦，系啦。咁佢又冇又唔拖唔水唔顶唔掉，咁唔开心。 我想话我都有做呢仆街嘢，但系冇嘢啦。 啊，咁。等低啦，即系当冇事发生过啦，只可以到后屘。 数日后， 唔系数日后啊，数个月后。 哇，都好立落后啊！你 两个月后啊， 终于有反应啦。 又是突然間即係又係啊，好似係我功課有問題，即係我真係自己温書温唔到，讀唔到。咁佢讀書好叻嘅，咁佢我就揾佢幫手話你教一教我啦咁樣。 哦，佢終於主動揾我啦。哦 等咗你煲咗几个月， 等佢两个月都唔系噶， 即系真系学真系唔识，所以 佢我讲我而家系南方嘅心态。 OK， 继续继续。 哦，原来佢系咁谂啊！好，跟住咁诶，温紧书，温温下又系突然间走去熄咗盏灯，跟住就走嚟锡我啦，即系揽住我锡我啦。咁我 温紧书 噃，唔系温，其实走噶啦，我哋准即系真系要换衫， 咁可以静啲温书咯。 咁就系准备走嘅时候，佢就突然间哦，大家准备走咁。闩埋道门，跟住锡我啦。 喺边度嚟？我想问啊。 课室。 哇，咁好嘅你课室咁 方便。课室课室，学校嘅课室夜晚都开放。系啦，咁咁跟住锡完之后，我就问佢，其实我哋而家系咩关系？即系当然想锡问佢啦。佢话诶，你唔好谂多，你唔好谂多咗。哦，简单啲嚟讲，即系水泡啦。 唔系水泡。 水泡都乜嘢？ 系斋锡唔到，斋揸唔擦。 纯爱啊！呢啲系咪真系纯爱啊？ 呢啲咪纯爱咯，话俾你听。 哇，好伤心啊！呢一句我觉得，系啦，咁系咯，即系我就嗰下觉得，哇，你 咩人嚟噶？ 咩人嚟噶？点解可以咁？ 即系你系嬲佢，点解冇再进一步咧？系咪？ 佢系嘴痕啫，其实主要系。 唔系，如果你嘴痕，你唔好嘴我啊，大佬啊，我好易动情 噶。睇到你天生异品，觉得你嘴唇应该同佢嘴唇有少少相似，可以试试咁样，试试又觉得系唔啱嘴。 我信佢一对，信佢一条腊肠，我系两条腊肠。咁跟住就冇再聯絡咯， 哇、哦！不得了呢啲真係， 係啊係啊，即係馬來西亞嘅男仔。 其實你係咩嚟嘅喎？ 我係咩嚟嘅咧？請問， 撲街慈善啊嘛，你黐線， 冇啦， 你黐線都 係 撲街嚟嘅。 我哋而家點樣？喂，我哋去咗台灣一年啦，咁你 唔係我去咗三年， 係 啊三年， 第一年要揾 嘅，係啦三年啦，咁你覺得台灣嘅男仔或者台灣嘅女仔同香港嗰啲有啲咩分別咧？ 其實我個人認為啦，台灣嘅男仔係好大男人，超級大男人。即係我之前台灣嘅男朋友係一齊之後，我哋係好少，唔關事啦，唔關事啦，唔係肥啦，即係相處啦。講緊我哋其實冇乜個兩個人嘅拍拖節目嘅，因為每一次拍拖都係同佢成家人出去噶。即係咧，即係佢 suppose 係可能我哋係佢女朋友咧，係順便做埋老婆嘅本分，即係所謂本分，即係咩咧？照顧埋佢屋企人嚇，屋企人咧家姐有啲女有啲仔，有佢，我記得佢有四個仔女，四個侄仔侄女啊，湊埋佢哋一齊啦。 以結婚為前提嚟交往， 跟住之後佢阿爸阿媽又係對我呼呼喝喝嗰啲咧，即係完全當你係新抱咁。 未來新抱係要教嘅， 係咯，但我一齊住一年啫。都唔够喎，但系呢一年里面其实我同佢出街两个人出街嘅次数，可能十只手指数都晒。 其实咧嗱咁讲，唔好介意，老师要打岔。其实我又咁认为，如果拍拖嘅话咧，即系我自己经验啦，我会有当然会有两个人一起嘅时间啦。咁但系其实都会有两个人一起在一啲群体入边去饰演一批人嘅角色。咁、但系理论上就应该可能，譬如我嘅朋友啦，你譬如你嘅朋友啦，或者譬如我哋一起共同嘅朋友啦，或者屋企人啊咁样，好正常。但如果你话全部都一定系同人哋一齐嘅话咧， 真系唔得， 就真系问啲咯。 系啊，即系我成日都问佢，其实我哋两个几时可以一齐出去拍下拖啊？我唔要求啲乜嘢，至少睇个戏都好啊！即系又真系挨咗好耐先可以两个人去睇戏。 挨啊！跟住我知你飞佢啦。 即系所以嗰一年系好攰咯，即系成日都话点解我哋唔可以两个出去拍拖？唔系，即系点解我哋唔可以两个正常拍拖？但系香港即系同埋台湾男仔唔知点解好 enjoy 做工具人噶。 工具人嘅意思系 即系 即系备胎男。 备胎男啊，系啦系啦， 即系后备车胎， 即系因为其实你话香港同台湾都有人追我，咁香港有男仔追我好多年啦，咁。一路以嚟，我有啲咩唔開心啊？佢都會私信我 send message 俾我話：你唔好唔開心啊！或者我都 係啦，冰啦啫。 唔可以咁講，只不過 因為你唔使派軍糧啊嘛，我明嘅。 唔係，我會拒絕咯，我會覺得我冇，我唔想俾你有任何遐想。嗯，即係我會，我唔讀佢啦，或者 幾耐之前啊？ 嚇？ 幾耐之前啊？ 你而家仲有聯絡㗎？ 喂，咁佢開始冰咗幾耐啊？ 即係 下想咗幾耐啊？ 復極咗幾耐？ 我諗七年。 哇！你係八六磅嗰陣時候復嘅，你係真愛。 唔係，我再以前係瘦翻嘅，係後屘先嘅嘢，中途突然間係啦。咁一路即係都係當朋友，所以我會分得好清楚界線、就是，就係朋友 是應該你付出之餘我都要付出，但是為了不想令你有瑕疵下想是啦，那會有一個很清楚的界線在這裡。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他反而更加不停地去攻勢啦， 這個就是分別啦，這個就是台灣和香港的男仔的分別。因為你沒有正面地拒絕他，你但是你把口就話住你唔俾下想佢，其實就已經俾緊下想佢啦。 我又俾， 於是佢就繼續不停咁樣，哇！我發動多啲攻勢，我相信真愛係會成功嘅。嗱，香港嘅人會咁樣，香港嘅男仔， 唔好停， 唔好停，唔好停嗰只啦。OK， 咁而台灣嘅頭先佢所講所謂工具人或者備胎男嗰只咧，佢哋會係覺得就係話，我有呢個資格，有呢個身份。去做你後備嗰、那個，雖然我不嬲都知道你一定 黐翻，呢個一情 翻去揾嗰個啦。但係咧，我能夠喺真身根嗰度睇住遠距離咁望， 只要你幸福我就幸福啦。嗰啲咧， 真係幸根，咁所以你真係幸福啦。咁幸，咁於是咧就得出個結果就咩咧？台灣嘅男仔反而會係你，如果唔俾機會我做工具人，即係你唔 係啊會走噶， 即係你唔認定我啦，我連做工具人嘅機會都冇，好恐怖呢件事。 係即係 咁其實一個香港叫咩女神級嗰啲，可入邊去到台灣係可以湊一隊軍隊喎。 冇錯， 如果香港嘅娘娘嘅話，過到嗰邊係可以喺，因為除咗個地總地區人數人口係多我哋三倍之外，我諗軍隊嘅數目應該唔止龐大三倍。 成排都跑， 應該會好乸大個，好乸搭友啊！ 同埋我自己會即係其實香台灣女仔啦，台灣女仔睇。男仔都有不同的一套，即是香港男仔在台灣的女仔眼中是很受歡迎的，其實我想說，因為台灣女仔會覺得 你真的叫我去台灣發展， 你可以試試我 因 為本身台灣女仔就是不喜歡台灣男仔工具人這個性格，即是她覺得你很蠢，即是工具人根本就是蠢 的。某程度上工具人的感覺給到人就是即是講得撲街啲就托柴都唔撚識轉駁啊，有啲好無謂堅持， 堅持嗰啲咩咧？佢哋 有一個我中意過噶啦，即係佢就會話我俾自己一個承諾，就係我成個大學一年班我都唔會拍拖啦。 佢主要其實呢個片係彈尾啫，如果排隊嗰個係林志玲或者係。系啦，諸如此類啦。 嚇，楊丞琳冇啊。 係啦，應該都會。哦，好。 即刻都有反應。 係咯，佢完除褲除得慢啲陰公咁啊。 OK， 咁好啦，因為佢可能要拼轉系考啊、轉校啊咁樣，所以佢要考試專心讀書，我理解。但係佢另外一方面又唔知點解又好同另外一個女仔曖昧咁樣。系咯，咁我想问佢啲坚持喺边嗱？嗰个女仔就将佢当成工具人咁样做。 哦，因为佢好幸福咁，觉得自己想去做工具人。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所以佢就 你未懂得玩弄佢嘅手段。 系咯，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你转头会翻句噶嘛？嚟啊，学习少少，学习少少。 感受唔到要转丁翼过嚟你嗰边啊？ 系啊，学习少少。 我呢一世都学唔到。 凉凉啲技巧过去收复一对兵翻嚟啊嘛！ 完全唔得，咁但系。台灣女仔會覺得哇，香港男仔有獨立思想，有自己的理 想， 識氹啦，同埋佢會識得去諗好多唔同嘅嘢啦，例如做揾點樣去揾錢啊，或者點樣可以令到自己更上一層樓啊。咁佢哋係好欣賞上進心，係上進心嘅男仔，有上進心嘅男仔，我覺得你哋可以學一下，即係台灣女仔咧 有演技嘅， 係啦， 因為 台灣嗰邊佢哋係家庭觀念比較重嘅，所以咧，當你認識到一個台灣嘅女仔做咗女朋友 又有上進心又孝順， 係啦係啦係啦，咁我可以擔保咧，呢一個係絕世好老婆嚟嘅， 即係溝台妹嘅方法就係要。扮演好有上進心同埋好孝順顧家， 最好係真係有啦。 如果真係冇嘅話，就扮演咯。 係因為台灣女仔佢哋真係會將男朋友視為自己嘅老公去服侍㗎。咁跟住 哇，咁就 哇呢啲哇不得了，呢啲我哋跟住講。 我好開心啊！我哋嘅節目今日就喺度 end 啦。我嘅心就係，如果你想有台妹服侍嘅話，你冇你都要扮嘅，知唔知？ 唔係，即係佢哋會照顧埋你屋企啊，或者佢哋會喺度。即係佢哋會好顧家。 哦，我有問過一個問題嘅，就係你有冇識得啲台妹嘅朋友喺香港嘅？我盡量 call 佢哋。 我哋揾真台妹上嚟。 有真係。 我哋彈咗呢個假台妹走。 冇啦，半個啫。 喂，佢仲有好多集嘅，你唔好咁樣。我已經諗定好多集嘅啦。OK， 好多內容嘅，其實好豐富嘅。OK 嘅。 咁好啦，嗱，嚟到我哋節目嘅尾聲，吹下吹下，好快夠鐘啦，係咪先？冇錯啦，咁於是咧，我哋又嚟翻秉承翻我哋節目以往一貫嘅傳統，我哋有三個問題咧要問我哋女嘉賓嘅，佢好緊張，因為我哋冇同佢講到今次問啲乜嘅，今日都係嗰啲問題啫，證明冇睇過我哋節目啦。冇錯啦，第一個問題就係你會唔會介紹你自己啊？如果會嘅話咧，就對住 close up 嗰支鏡，然之後自己用你最殺食嗰個 眼神， 一二三嗰啲咧，去同佢講你叫咩名啊咁得噶啦。 我好似冇咗啲系啊，咁我你哋点样称呼我？我叫嘉怡啊，咁嘅 国语 啊，嘉怡没有啊，就是台湾的男生或台湾的同学都会喊我猫那么简单，因为我很喜欢猫咪，然后性格也很像猫咪吧，就是我的性格就是那一种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我不爽你就是直接写在脸上的那一种，听得懂吗？ 嘿、hey, ，跟你们打个招呼哈！ 嗨，台湾的朋友。 平常我不说国语的啦，今天这一集里面我特意要讲哈，你听得懂的这一段听得懂。 听得懂啊，听得懂他们讲。 我打游戏机的， 我哋唔会加字幕嘅。 咁啊，我哋唔理呢忽，我哋疏忽咗香港嘅观众。咁第二个问题咧就系嚟啦，咁啊、你可以答有啦，可以答冇啦，可以答唔。 我哋解释翻嗰个题目。就已經有答案 了，是的，就是為什麼是我們是問什麼呢，就是、你現在有沒有男朋友啊？ 現在沒有， 是的，他可以用斬釘截鐵告訴你，沒 有， 所以為什麼是33/0呢？因為零除什麼是等於零的，OK？ 是 的，所以是現在是沒有的，OK？ 就是很簡單，那麼大家自己想吧，OK？ 那麼如果你有想要他的contact的話呢， 你會add我們的Facebook群組的嗎？ 自己找吧， 請跪拜， 試下跪吧。好啦，咁啊，第三个问题咧，咁就唔使问噶啦，其实都讲嘅呼之欲出噶啦，不过都循例问一下啦，就系、是、我哋本土旅游团嘅观众啊，本土旅游团啊嘅观众咧，喺未来喺我哋呢个节目入边有冇机会再见到你呢？ 点解要做减肥咧？ 唔系减肥 有有有有，你哋记得一定要睇，知唔知？我一定要超级励志， 系啊，真系 绝对可以励志到你哋，令到你 睇个样子就正能量嚟啦，系咪先？所以咧，绝对系冇问题嘅呢方面。佢做得到，你都做得到，咪要咁樣嘅，係咯。跟住，但係好似其實 Fiona 執咗。 我哋 就 係 小食寶。 我哋節目唔係走呢個路線，係走勵志嘅路線嘅。OK。 好。今個星期時間咁就咁上緊差唔多啦，咁就下個星期嘅時間再同大家見面。本土旅遊團， 國語，拜拜， 拜拜。 下個禮拜再見咯。 下個禮拜再見咯，記得我。拜拜。 收工。